南无哈奈丹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呀波罗揭谛，释迦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如尼伽耶吽，释迦那花揭，苏丹那丹舍，南无释迦利多，依般若耶波罗揭谛，释迦那林多波，南无。那来金枝悉利摩诃般陀萨埵萨婆诃萨埵释迦摩斯耶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多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呐摩呐摩悉摩悉利多耶伽罗伽罗伽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瑟佛乃耶遮乃遮乃摩摩哇摩乃摩帝利依悉依悉僧乃僧乃诃乃僧诃乃瑟利哇瑟哇僧诃乃瑟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悉利依娑乃娑乃悉利悉利苏噜苏噜摩帝耶摩帝耶摩帝耶摩帝耶弥帝利耶那呐金枝帝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依释迦那耶萨婆诃那呐金枝萨婆诃摩乃那乃萨婆诃悉乃僧诃摩诃耶萨婆诃萨婆摩诃诃悉陀耶萨婆诃迦揭乃诃悉陀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乃金枝梵揭乃耶萨婆诃摩婆利僧揭乃耶萨婆诃南无哈乃丹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释迦那耶娑婆诃唵悉殿哆满哆来满哆耶娑婆诃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如尼伽耶吽释迦那花揭苏丹那耽舍南无释迦利多依般若耶波罗揭谛释迦那林多婆南无那呐金枝悉利摩诃般陀萨埵萨婆诃萨埵释迦摩斯耶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多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呐摩呐摩悉摩悉利多耶伽罗伽罗伽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 花色也的多奶多奶的里面是混奶耶这奶这奶摸摸玩摸奶摸的里一须一须深奶深奶我奶生我奶色里我色我生我奶色耶呼噜呼噜摸奶呼噜呼噜西里一嗦奶嗦奶西里西里苏噜苏噜摸的耶摩的耶摩的耶摩的耶米的里耶诺奈金子的里舍尼那波耶摩那萨波波西多耶萨波波摩诃西多耶萨波波西多于伊舍本奈耶萨波波诺奈金子萨波波摩奈诺奈萨波波是奈生哦摩契耶萨波波萨婆摩诃阿悉陀耶萨婆诃迦揭奈阿悉陀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奈金智梵揭奈耶萨婆诃摩婆利胜揭奈耶萨婆诃南无哈奈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悉梵奈耶萨婆诃Om Shri Ten Toho Man To Nai Man To Ye Sapo Ho Sato Pohoye Moho Kya Runi Kya Ye Om Sapan Nai Hwa Ke Sutan Na Tan Se Nam Mo Sik Che Li To Ivan Goye Polo Jete Sapan Nai Linto Po Nam Mo Na Nai Kin Chi Si Li Ghi Moho Panto Same Sapo O Tato Sapan Mo Si Gin Sapo Sato Nam Mo Po Sato Nam Mo Po Che Mo Po Te To Tan Chi Tha Om Mo Po Lo Si Lo Cha Te Cha Lo Te I Si Li Hi Mo Ho Po Ti Sato Sapo Sapo Mo Nai Mo Nai Mo Si Mo Si Li To Ye Chi Lo Chi Lo Che Mo Do Lo Do Lo Wa Sa Ye Ti Mo Ho Wa Sa Ye Ti To Nai Te Li Ni是混奶耶，这奶这奶摸摸玩摸奶，摸的里一须一须深奶深奶我奶生，我奶色里我色我生我奶色耶，呼噜呼噜摸奶，呼噜呼噜西里一嗦奶嗦奶西里西里苏噜苏噜摸的耶，摸的耶摸的耶摸的耶。米的里耶诺奈金子的里舍尼那波耶摩那萨波波悉多耶萨波波摩诃悉多耶萨波波悉多于伊悉本奈耶萨波波诺奈金子萨波波摩奈诺奈萨波波悉奈僧哦摩契耶萨波波萨波摩诃阿悉多耶萨波波迦揭奈阿悉陀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 那乃金子换剑那耶沙婆诃，摩婆利胜剑那耶沙婆诃，南无哈乃丹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释迦那耶沙婆诃。唵悉殿陀曼陀乃曼陀耶沙婆诃。南无哈乃丹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释迦那耶娑婆诃。唵悉殿陀曼陀乃曼陀耶娑婆诃。 那呀呀南无阿利呀波罗揭谛释迦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如尼伽耶唵萨婆那伽耶苏檀那檀舍南无释迦利多依般若耶波罗揭谛释迦那林多波南无那来金枝悉利摩诃般陀萨埵萨婆诃萨埵释迦摩斯耶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多耽迟他唵波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乃摩乃摩悉摩悉利多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瑟昏乃耶遮乃遮乃摩摩哇摩乃摩帝利依悉依悉僧乃僧乃哦乃僧哦乃瑟利哇瑟哇僧哦乃瑟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悉利依娑乃娑乃悉利悉利苏噜苏噜摩帝耶摩帝耶摩帝耶摩帝耶弥帝利耶那呐金枝帝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耶悉昏那耶萨婆诃那呐金枝萨婆诃摩乃那呐萨婆诃悉乃僧哦摩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哦悉陀耶萨婆诃迦揭乃阿悉陀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乃金枝梵揭乃耶萨婆诃摩婆利僧揭乃耶萨婆诃南无哈乃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释迦那耶萨婆诃唵悉殿哆满哆乃满哆耶萨婆诃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如尼伽耶唵萨婆乃伽耶苏檀那檀舍南无悉迦利多依般若耶波罗揭谛释迦那林哆波南无那呐金枝悉利摩诃般陀萨埵萨婆诃萨埵释迦摩斯耶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多耽迟他唵波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乃摩乃摩悉摩悉利多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乃哆乃帝利尼舍昏那耶， 真爱默默万默奈莫地里一须一须深爱我奈生佛奈舍利瓦舍瓦生佛奈舍耶呼噜呼噜莫奈呼噜呼噜西里一嗦奈嗦奈西里西里苏噜苏噜莫地耶莫地耶莫地耶莫地耶米地里耶诺奈金枝地里舍尼那婆耶莫那萨婆婆悉陀耶萨婆婆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耶悉婆奈耶萨婆诃那奈金枝萨婆诃摩奈那奈萨婆诃悉奈僧唵摩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诃悉陀耶萨婆诃迦揭奈诃悉陀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奈金枝观揭奈耶萨婆诃摩婆利僧揭奈耶萨婆诃南无哈奈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悉昆那耶萨婆诃唵悉殿哆曼哆来曼哆耶萨婆诃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伽如尼伽耶唵萨埵奈诃伽苏檀那檀舍南无悉迦利哆依般若耶婆罗揭谛萨埵奈林哆婆南无那呐谨墀悉利依摩诃般哆萨埵萨婆诃萨埵萨埵摩诃耶萨婆萨埵南无婆萨埵南无婆伽摩诃帝哆耽迟他唵摩婆罗悉罗伽帝伽罗帝依悉利依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奈摩奈摩悉摩悉利哆耶揭罗揭罗揭摩哆罗哆罗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哆奈哆奈帝利尼舍昆奈耶，真奈摩摩万摩奈，摩地利，依须依须深奈佛奈僧，佛奈舍利瓦舍瓦僧，佛奈舍耶，呼噜呼噜摩奈，呼噜呼噜悉利依嗦奈悉利悉利苏噜苏噜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摩地耶。米地利耶诺奈金枝地利舍尼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耶悉昆奈耶萨婆诃那奈金枝萨婆诃摩奈那奈萨婆诃悉奈僧唵摩揭耶萨婆诃萨婆摩诃诃悉陀耶萨婆诃迦揭奈诃悉陀耶萨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奈谨墀观揭奈耶萨婆诃 摩婆利孙揭那耶娑婆诃。南无哈奈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娑婆那耶娑婆诃。唵悉殿哆满哆来满哆耶娑婆诃。南无哈奈耽那多那呀呀，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娑婆那耶娑婆诃。唵悉殿哆满哆来满哆耶娑婆诃。